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节目的一个具体的互动方式了。而且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基本上全部都是交给你来主导有声来信。 OK，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阿四的新歌喜欢。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一步一趋随你只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直面不改色，为你我忍了一朝其实我已固不可撤，若即若离本应是罪不可赦，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无时无刻像是一首无法停止单曲循环的无名歌。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躲过了世界末日的灾难，明白了生命是钱金不换，躲过了大悲狂喜的极端，却躲不过对你的喜欢。只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直面不改色，为你我忍了一朝一夕，是我已固不可撤，若即若离本应是罪不可赦，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无时无刻停止单曲循环的无名歌。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躲过了世界末日的灾难，明白了生命是钱金不换，躲过了大悲狂喜的极端，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调侃，扛住了刁难，但就是扛不住对你的喜欢。新歌还是我们认识的阿四，一如既往的坦荡，让人心生欢喜。当然了，也有朋友说的好，说理性告诉我们人无完人，但是呢，一想到你，我总觉得凡事总有例外。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 Blake Sheldon。 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in Paris and Rome, but I want to go home. Maybe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l alone. I want to go home. Oh, I miss you, you know. want a line or two. I'm fine, baby, how are you?Just not enough. My words were cold and flat, and you deserve more than that. Another airplane, another sunny place. I'm lucky, I know, but I wanna go home. I've got to go home. Let me go.Stepped outside and everything was going right. And I know just why you could not come along with me. This was not your dream, but you always believed in me. Another wint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And even Paris and Rome, and I wanna go home. Let me go home. And I'm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one, and I wanna go home. Oh, I miss you, you know. Let me go.Tonight, I'm coming back home. Blake Shelton, 这是他和他的妻子两个人共同完成改编的一首翻唱作品 Home。 对，原唱不是他，是麦克布雷。但是这首歌曲这个版本呢，帮助 Blake Shelton 在那一年的乡村榜单拿上了冠军。又是一首关于想家的歌 Home。 想家的时候有很多表现，比如说以前很喜欢跟朋友约在篮球场啊，约在咖啡馆来见面，或者是一家想了很久很久的餐厅。但是现在呢，更多的是邀请朋友来家里面坐坐，或者是买一张车票一块回到老家。我奶奶每周末都会包饺子，但是只要我一回去，她会蒸上两碗米饭。 还记得当天旅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伴你长街，还记得街灯照着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听到的这些声音包括乐器的演奏，分别来自心理学系、还有文学系和经济学系。因为音乐让这些人聚到了一起，就是我们熟悉的 Radiohead。 I Promise 1996年巡演当中首次出演的这首歌曲，但是它的 demo I Promise 的 demo 版本一直没有发行，而是在这些年的新专辑当中我们才渐渐听到了这些被他们一直藏起来的音乐。天才创作人总是会把最好的作品留在下一张专辑里面。你的故事我的歌，上半时段快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的是，马上迎来的是节目的下半时段，也就是由你来制作完成的。你可以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故事以及想要听到的音乐 通过微信公众号告诉我，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如果你想还了解我们节目的一个具体的互动方式，也可以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下面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了解到，文字语音就可以。今天会有三封有声来信和一封在公众平台上给我们通过文字投稿的朋友 Double。 我刚在上期节目当中还说到了，待会儿我会先来念他的这封来信。 OK， 那我们再来听到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邓紫棋，可能很多人都熟悉的爱你。 分开以后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如果说你也想要在这里面和小伙伴们一起送出祝福，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节目的具体方式了。下半时段有声来信。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来自上周五我们的在微信上的小伙伴 Double， 我们先来拆开他的这封信。Double 是这么说的：我们两个人从相识相知再到相爱，已经走过了8年时光。我比他大3岁，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工作不到1年，我们两个就结婚了。今年是婚后的第3年，所以想在这里通过电台，想对他说一声，我爱你。今后的日子里一定会更加的照顾你，呵护你，厮守一生。五月天的《让我照顾你》，来自 Double 送给他的媳妇儿李璐。你们两个有一起在听吗？有听到这封信吗？他对李璐的表白。 躺在我身旁，你的心伤不懂，我也不想，但你的眼泪下在我心脏。回家的太阳红着眼眶，心疼 照顾你，我要让雨停住。 让我照顾你，这是来自我们的小伙伴 Double 的一封信，希望这封信能够带着这样的音乐送给这位叫做李璐的女士，希望能够感受到 Double 满满的爱意。其实很久都不曾写过一封信了，如果现在真的让我去写，或者让谁真的坐下来，很容易可能拿起笔来都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要写什么，心里面有很多话，有很多文字，有很多想要分享的东西，想要分享的心情，但是真的坐下来之后拿起手机总是打了两行就又删掉了。其实不用在意这些，你想到了什么，你想说什么，它都是最真实的，而真实是情感的最高级的状态。继续下半时段有声来信环节，我们来拆开第二封信。如果说你还不了解我们节目的具体互动方式，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故事，他会告诉你。我们拆开第二封信。 主持人你好，我是电台的听众小飞，今天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喜欢的人小五，歌曲是林俊杰的《只要有你的地方》。我2017年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他，我在新年跨年的时候许下愿望，不论我们在未来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希望我们都可以去共同的面对去解决，就像歌里唱的那样，艰苦又怎样，有你的地方人生就不需要什么答案。也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一起走过更多的风景，同时也可以构筑属于我们两个的更多的专属的回忆。谢谢。 你是我肩膀坚定的力量，听不到你的回响，爱真说不出晚安。来呀呀，以为互相在一旁，时间怎么过去，有你也不会冤枉。为谁辛苦，为谁忙，只为了和你分享。只要你的泪光照耀着我，谁找到你的脸，世态也凉也无妨。我抬头看你想看到月亮，你低头会不会想我，想思念故乡。为谁辛苦，为谁忙，只要我 最后一句，艰苦又怎样，有你的地方这个世界就不需要什么答案。这是来自小飞，在过去的一年遇到了自己的喜欢人小五，所以把这首歌送给他，也是非常珍惜这段感情。哎，今天的两封信好像对都是关于感情的哦。我刚在公众平台上看到了这位朋友，你的昵称应该是一个表情吧，我在屏幕这边已经显示不出来了，它是一个方框，但你知道我说的是你就好。他说要给张明明点歌，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2018年1月9号。虽然说我们今天的信已经满了，歌曲已经满了，那欢迎你下一次要点歌的时候可以早一点，不过还是要在这里面祝他张明明生日快乐，希望你能够听到。继续我们来拆开的是第三封信，这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小伙伴，他点播的这首歌曲也是会有一些感悟，同样也是要送给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我们拆开听听看。 一个特别的人点播一首毛不易的《不问》。我去年呢听《小王子》的作者，他有一句话，他说人生不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它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要不断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今年呢，我听到了毛不易的《不问》，这首歌呢，可能他说的也是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不去问这些问题，因为每一样东西的存在都有它的价值跟意义，那么即使是很渺小的一个尘埃，它也能让你感受到光的存在。那么我想给这个特别的人点这首歌呢，就是想说因为它的存在让我的世界感受到充满了光， 因为他的存在让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小伙伴的世界充满了光。刚听到他说很多有问题，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有时候你是可以不去想这些问题的，可能因为生活当中还有更重要的惦念，重要的关心，在这些问题之前比他们所有的东西全部都重要。这首歌曲来自毛不易，无问，有时候不需要问太多，听就可以。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是他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 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肯停住，直到乌云散去， 毛不易的无问，也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小伙伴，在刚刚的信里面已经说过了，要送给一个特别的人。刚刚那个音频里面还听到了，后面还有宝宝的声音，一直在喊妈妈。微信公众平台上还会有朋友在问说，上周五有一个男生给一个女生点了两首歌曲，好像是要出国，后来怎么样了呢？那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最近两天我们的记者一直在联系那个女孩子，看她愿不愿意接受采访吧。我猜她应该会听广播吧，但是听完之后什么样的感受，愿不愿意说还不知道，看我们的记者小姐姐能够争取到吗。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如果你也喜欢在每天节目的后半时段留下你的声音和祝福，还有一首音乐的话，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节目的一个具体的互动方式。来拆开今天节目的第四封来信。 我叫萌萌，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老公，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十周年结婚纪念日。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简单爱，是我们那时候谈恋爱的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我都能想起我们那时候谈恋爱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在一起的一些岁月特别甜蜜。所以呢今天想点这一首歌送给我的老公，然后希望我们两个以后不要吵架，以后越来越好，然后生活幸福。 谈恋爱的时候听着简单爱来谈的，那希望感情一定会长长久久。今天趁着第四封信结束，我们马上要出的这首歌简单爱，